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讲解雅思的听力真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您。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 will again discuss how to deal with the fact that carbon is removed from soil and get into the atmosphere. Again, the listening material is taken from the IELTS test. 没错哈，今天呢还是要讲解有关于土壤和二氧化碳之间的关系哈。 对，它之前这个土壤里边呢，其实应该是留一些个二氧化碳，对土壤比较好。那么呢，随着这个农业的耕作啊，各种活动呢，这个土壤呢就把这个二氧化碳排到了大气层里边、 哎、 那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呢？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听的内容。那听之前呢，咱们还是挑一些词汇啊，该复习的该预习的一起给大家说一说、 嗯、 首先呢就是 fertile fertility、啊、这 个就是土壤、哎、 到底有没有这个肥 沃， 能不能长东西啊，这个是 fertile 形容词， fertility 是它的名词形式。啊，那当然了，从这个 farmers 角度来讲，他希望这个土壤是越肥沃越好，越能 fertile 越好。好，然后下面一个词呢，就是叫做 soil enrichment， 就是让这个土壤呢更加的营养丰富， to enrich the soil， soil enrichment。好，那我要再接着把它扩大一下，叫做 soil enrichment strategy， 就是令土壤能够有丰富的营养的策略啊。这是 soil hyphen 横线 enrichment strategy。 好，那然后我们再学一个词叫 promising， promise 是承诺啊，实现诺言，兑现诺言。那么它做形容词 promising 这个含义呢，就是有前途的，能够兑现诺言的。好，那我要是说 promising soil enrichment strategy 呢，就是有前途的，让土壤营养丰富的策略。好，再往下一个词，就是复习一下之前提到的这个 cultivate 种植、培植、养殖。那 to cultivate grasses就是种草、啊、 嗯，这个种呢就变成了 cultivate 这个单词了啊。其实种一般是 plant， 但是呢你精心的去培养它， 对了， 那种感觉就是 cultivate， 就比较用心的去种。 哎，对啊，包括培养一个孩子，你也可以说 cultivate a child、 嗯、 也可以用这个单词。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再引申一下、啊、就是我们培养一个能力也可以用 to cultivatean ability、 嗯、 比如说我们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嗯、 to cultivate team spirit、 嗯、当它用在这个培养这个层意思上的时候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些同义词、 哎、 比如说 nurture， 对了 nurture、 就是给什么东西提供营养的意思、 哎、 foster 也是培育抚育。所以呢，大家如果说什么东西要培养，那你有 nurture fostercultivate 这几个词是算是近义词，可以去看情况，对，就要自己去换着用。好，再来一个呢，就是 corn or beef 啊，这个其实 corn 呢不难理解，它就是玉米啊，就是那个玉米粒儿。 然后 beef 呢是牛肉，那么 corn and beef 为什么放一块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Farmers should receive payment not just for the corn or beef they produce, but also for the carbon they can store in their soil. 就是这两个东西其实就是指代一下农作物和这个饲养家禽家畜养殖这个动物的这个行业。 嗯 啊，所以呢用 corn and beef 啊，同时这个 beef 这个词呢，我觉得大家老想起来说牛肉是不是 cow 啊，就是肉和它那个动物往往是不同的名词。 哎，这一点是一个很好的知识点哈。 对了，嗯，beef 呢是指那个牛肉，而那个 cattle 是那个奶牛 ox 公牛啊，所以呢这个大家要知道它是不一样的东西。那我们要说小鸡和鸡肉又有一大堆的东西，比如说 chicken 啊，就是你养的那个鸡可以叫 chicken， 然后你去超市买的那个小鸡儿也是 chicken。 嗯，这个是可以通用的，啊， 可以通用了， 对 是吧？所以呢，这个里边呢，大家就必须，这是一个通过阅读啊，你要大量的见，你才知道的东西。 多吃多看啊， 对，多吃。 到餐厅里面看看不同的肉，它的英文是什么？ 好，啊，那么这个 cattle，嗯，其实这个词会出现，它叫 cattle farm， 那养的就是那一头一头牛，那这个在超市上卖的那个肉是 beef。 听之前呢，先给大家预告一下，一开始他会说 So what can be done， 但是他是针对什么事儿这么问呢？是因为在之前的内容中呢，其实提到了大量的碳都从地球的土壤中剥离出来了，而且都进入到了大气中去了，所以现在土壤才是需要碳质的地方。那么针对这个现象，到底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So what can be done， 来听听看他到底怎么说的。 So what can be doneResearchers are now coming up with evidence that even modest changes to farming can significantly help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carbon in the atmosphere. Some growers have already started using an approach known as regenerative agriculture. This aims to boost the fertility of soil and keep it moist through established practices. These include keeping fields planted all year round,and increasing the variety of plants being grown. Strategies like these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amount of carbon stored in the soil, so agricultural researchers are now building a case for their use in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One Americ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otential for storing CO2 on agricultural lands is taking place in California.Soil scientist Wendy Silver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s conducting a first-of-its-kind study on a large cattle farm in the state. She and her students are testing the effects on carbon storage of the compost that is created from waste, both agricultural, including manure and corn stalks, and waste produced in gardens, such as leaves, branches, and lawn trimmings.In Australia, soil ecologist Christine Jones is testing another promising soil enrichment strategy. Jones and 12 farmers are working to build up soil carbon by cultivating grasses that stay green all year round. Like composting, the approach has already been proved experimentally. Jones now hopes to show that it can be applied on working farms,and that the resulting carbon capture can be accurately measured. It's hoped in the future that projects such as these will demonstrate the role that farmers and other land managers can play in reducing the harmful effects of greenhouse gases. For example, in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most farming operations use large applications of fertilizer, changing such long-standing habits will require a change of system.Ratan Lal argues that farmers should receive payment, not just for the corn or beef they produce, but also for the carbon they can store in their soil. Another study being carried out...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二点三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 我们把今天的这一段听力材料给完全放完了，来给大家讲讲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吧。我们一句一句从头开始了。 先看第一句 What can be done、这个是一个被动的语态。那中文我们一般不去说什么东西可以被做，只能去说人们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呢？ Researchers are now coming up with evidence that even modest changes to farming can significantly help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carbon in the atmosphere. 那么研究人员呢，现在就发现了一些个迹象。什么迹象呢？就是即使是比较轻微的这个对于农业的改变，也会显著的去减少碳在大气中的排放。这里边有一个词，就是第一个要讲的是 come up with something。come up with 呢，就是研究出来发现的意思。那 come up with evidence 就是发现了一些个迹象和证明。第二个词我要讲的是 modest， M-O-D-E-S-T， 它是微小的意思，就是 modify 这个词过来的，它是有谦虚的意思，它就是比较的小幅度的意思。那么 modest changes 就是微小的变化 to farming， 这里边注意介词的搭配，是对于农业种植业来讲的微小的变化。好，再来呢就是 atmosphere。 atmosphere 这个词呢，其实更多的是要注意到读音，大气层。有的同学认为是 atmosphere， 错的，正确的读音是 atmosphere。 好，那么这句话呢，就即使是耕种方法中微小的变化，也能很大程度上减少大气中的碳含量。 Some growers have already started using an approach known as regenerative agriculture。这里边呢就是讲到的 growers， 种植者，也就是农民的意思。那么农民这个词大家比较清楚的到底有几个说法呢？一个是 farmers， 一个就是 growers， 是种东西的人。好，再来呢就是采取方法， use an approach 或者 take an approach。 这是什么 approach 呢？ knownas， 这里边的 known 过去分词表示被动，就是被以什么称呼而知道的那个方法，但中文不这么说啊，中文就是叫做 regenerative agriculture， 再生农业。一些农民已经开始使用一种叫做再生农业的方法。 This aims to boost the fertility of soil and keep it moist through established practices。 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通过既有的惯常做法增加土壤肥力，保持土壤湿度。好，这里面呢 aims to do something 就是目标为什么的意思， to boost something 也就是加强什么东西的意思。比如说 to boost economy 就是加强经济发展，boost the fertility of soil 就是加强土壤中的肥料的含量，所以就是土壤增肥。keep it moist， moisture， moist 就是湿润的意思，保持土壤的湿度。established practices 就是已经确立了的做法，所以它是通过常规的做法。好，下面一句 these include keeping fields planted all year round， 这就包括什么做法呢？让土地全年都有植物生长， all year round， 固定搭配，全年始终的意思。 And increasing the variety of plants being grown， 同时还要增加植物的多样性。那个 being grown 也是一个现在分词，起到形容词的作用，它是放在后面，是正在被种植的植物，要把它们的种类提高上去。Strategies like these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amount of carbon stored in the soil. 那像这样的策略能够大量的增加土壤中保留的碳含量。So agricultural researchers are now building a case for their use in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所以农业的研究人员呢，这些专家正在建立一个他们用来对抗气候变化的一个具体的做法。那这里边 combat 是打仗的意思，对抗的意思， C-O-M-B-A-T， 它是一个及物动词， combating something 就是与什么对抗的意思。 好，大家觉得这里边的词是不是还是挺有一些需要你仔细的去记，好好的去看例子的呢？啊，这是关于这个土壤和农业的这个问题的教授所讲的，比较不好理解啊，但是呢，讲解之后呢，我相信再放一遍录音，然后大家再反复的去听啊，然后呢，再去巩固一下这一部分的语法点。那么接下来呢，他还会继续给大家说 ，One Americ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otential for storing CO2 on agricultural lands is taking place in California 啊，在美国的一个对于土壤存留二氧化碳的调查，这种潜力是正在加州进行啊。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词，就是 investigation into something， 就是对什么东西的调查。那么 potential 又出现了，它有两个词性，在这次出现中呢是名词 the potential for storing CO2， 存储二氧化碳的潜力。Soil scientist Wendy Silver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s conducting a first-of-its-kind study on large cattle farm. 那现在他举了一个人的例子。这位科学家呢是土壤科学家，他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土壤科学家，正在进行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项研究。First-of-its-kind， 中间都用 hyphen 横线连接起来。就是这一类里面的第一个啊，在这个本周的一个奶牛大型养牛场进行了这项研究。 She and her students are testing the effects on carbon storage of the compost that is created from the waste. 她和她的学生，这里边她用的是女她啊，正在测试由废物制造的堆肥中存储碳的这些作用效用。这些废物都是来自于农业废料，这里边有一个词叫 compost， 我给大家拼一下，它是堆肥的意思。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堆肥是怎么回事， compost， C-O-M-P-O-S-T。 现在我觉得好多小区进行垃圾分类，其中呢厨余垃圾它呢专门放在一起，就是去做这个 compost 堆肥。它是把这个食物，比如说植物的根啊什么的，你厨房里边用的这个吃的东西剩下来的下脚料呢，都放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大桶里边，然后呢放在大自然中让它发酵，然后这个东西呢用来作为肥料，增加土壤的肥力啊，这就是 compost 啊，这个挺好玩的，我觉得这是很环保的一个活动，就是不用化肥而用这种有机肥料啊。那有机农场也是靠这个 compost 提供肥料。好，那么这个是 waste 就是废料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废料呢，来自于两个 both agricultural including manure and corn stalks and waste produced in gardens such as leaves, branches and lawn trimmings。 啊，这里边有不少的可以说的啊。它的来源呢，既包括了农业的废料，也包括了粪肥和玉米杆儿。这个 manure 就是动物粪便的意思， corn stalks就是玉米的那个芯儿，咱们把那玉米粒儿给吃了，对吧？中间的那个轴就拿出来，还有呢，来自花园中产生的废物，比如说树叶啊、树枝啊，修剪草坪剪下来的那些草尖的碎啊，这叫 lawn trimmings。这个 trim 是个动词，就是修剪的意思。你拿一个大剪刀把这个灌木修成一个形儿，这个动作叫 trim。那 trimming。Lawn trimming 就是修那个草坪，那个细的那种草叶的一部分叫 lawn trimmings 啊。所以你要是有花园打理呢，你也会弄出来一些有机物，也一起放到 compost 里面去堆肥。In Australia, soil ecologist Christine Jones is testing another promising soil enrichment strategy。啊，在澳大利亚呢，土壤生态学家 Christine Jones 也正在测试另一种可能让土壤增肥的策略啊，这个 soil enrichment 提高土壤的肥力的。 好，那这个澳大利亚呢，可以说在堆肥呀这些方面呢也是很积极的。Jones and 12 farmers are working to build up soil carbon by cultivating grasses that stay green all year round。好，那 Jones 和12位农场主在一起，通过培育全年常绿的草来增加土壤中的碳质。那么这个草呢，一年四季它都是绿色的。 Like composting, the approach has already been proved experimentally. 就像这个堆肥一样，这种方法呢，在试验阶段也已经是被证明有效。这里边说的是 to be proved experimentally, 就是在实验方面被证明了。 Jones now hopes to show that it can be applied on working farms and that the resulting carbon capture can be accurately measured. 现在这个 Jones 研究人员呢，希望这种方法能够运用到现在正在运营的农场之中，以及获取的碳的结果能够精确计算啊，就是 be applied on working farms。这个 farm 呢，现在是运行当中的。 It's hoped in the future that projects such as these will demonstrate the role.That farmers and other land managers can play in reducing harmful effects of greenhouse gases. 同时呢，他也希望呢，这个研究可以展示出来，农民就是土地以及土地的其他的管理者，在减少温室气体的有害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就看来这个农民还是能够起到很大作用的。好，底下呢，他说 ,For example, in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most farming operations use large applications of fertilizers, 他举了一个例子，像这个美国这种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边呢，就有大型的这个农业，它是会使用大量的肥料，使用这个 fertilizer。我们知道这个 fertile 是肥沃的 fertilizer。就是使肥沃的东西，也就是肥料啊。所以我们今天学的这个一篇里边，除了有碳啊、环保啊这样的词汇以外呢，对于土壤相关的词汇，也希望大家能够统一的总结出来。那么这样的国家用大量的肥料 ，Changing such long-standing habits will require a change of system。 如果对这种由来已久的习惯做改变的话，就要求。改变整个的体系是一种系统的变化。 Rattenlaw argues that farmers should receive payment not just for the corn or beef they produce, but also for the carbon they can store in their soil. 那么 Rattenlaw 就之前提到过的一个土壤学家呢，他就认为农民应该不仅从生产的玉米和牛肉中获利，也应该为他们在土地中能够储存的碳获得报酬。就是说农民最好呢，这个是一个有偿的存碳的行为，让他得到钱，这样他就能够比较有积极性。 Another study being carried out， 好了，这个是讲座的尾巴。好，那我们就把这个逐句的讲解完成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再去听录音应该就好一些。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再放一遍录音。 So what can be doneResearchers are now coming up with evidence that even modest changes to farming can significantly help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carbon in the atmosphere. Some growers have already started using an approach known as regenerative agriculture. This aims to boost the fertility of soil and keep it moist through established practices. These include keeping fields planted all year round and increasing the variety of plants being grown.Strategies like these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amount of carbon stored in the soil, so agricultural researchers are now building a case for their use in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One Americ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otential for storing CO2 on agricultural lands is taking place in California. Soil scientist Wendy Silver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is conducting a first-of-its-kind study on a large cattle farm in the state. She and her students are testing the effects on carbon storage of the compost that is created from waste, both agricultural, including manure and corn stalks, and waste produced in gardens, such as leaves, branches, and lawn trimmings.